好啦，嗱，今日咧就呢个弥敦道证交所咧就揾咗呢个新闻焦点啊，就系、是、呢个怪医秦博士个造型啫、啊， 最少红一日先啦、 啊。系啦，嗱，即系 走咁啊，大 佬呢个揾咗阿长毛上嚟，我就话香港人真系惨啊，走咗一个梁特首，就另外嚟多一个梁特首， 姓梁嘅。 系啦，咁咧就 叫做參選人，唔係叫候選人， 係啦。 積極參選人咧，因為我係 被選中， 係被選啦，即係阿梁振英發明嘅新嘅詞匯啦，五年前。 阿毛哥，我想問你啦，即係呢兩日啊， 係 有咩感受咧？ 冇乜特別啊，就 即係好似琴日咁，李慧玲爭啲大家開拖噶咯喎，已經。 咁呢個係因為。佢個訪問比較特色啦，即好似即係審慎。 唔使驚啊！我玻璃窗擺呢邊 啊，好啊，好啊， 擺呢邊啊， 好 diplomatic。 咁佢就即係好似敲文式啦。咁小弟一時之間即係覺得應該或即係結束呢個敲文，咪講講咗啲大家覺得我好似失咗態嘅嘢咁啦。 今朝你想主流電台點啊？你啲咩贈你啊？ 有其實好多誤解嘅。有一位就問我，即係講阿戴耀廷嗰個公民提名，咁佢話如果曾俊華有 得票最多， 唔係佢話佢如果攞到38,000得票多嘅多過你嘅，你會唔會俾票佢？咁我話我唔會，因為我唔同佢政見，因為其實佢唔明啊。得嗰扎有嗰個所謂公民提名嘅人咧，都係由。另外一班人叫公民推薦的人介紹他去找那些、提名人的，即是他是要提名那裡拿的、只不過你拿了三萬八之後呢，就他有機會去拿著那38,000跟人家講的嘛，所以其實裡面有千二人的嘛，所以不同的政治觀念的人可能就會根據公民提名的原則就給回相近的人嘛，如果再不夠的時候就唔知道有冇啲中間嘅鋪啦，有中間嘅鋪咪可以俾到佢咯。 嗱，我就代表呢個聽眾去問啦，即係三大疑問嘅啫，我覺得。嗱，唔好理之前你 竹影耀雄啊、 李慧玲啊嗰啲咁樣嘅，即係咩啦？嗱，我就想第一，我覺得你點樣睇就係當日你話何俊仁參加呢個選舉係九尾狐小圈子，嗱呢個係民主派其中聽埋先啦。民主派其中一樣針對你嘅嘢。第二就係、是、如果你參選之後，如果令到曾俊華唔夠票入閘，而令到呢個林鄭順利當選，689路線可以延續，咁你係咪呢個間接協助呢個林鄭去延續689嘅路線？ 即係千古罪人。 千古罪人。第三，梁振英就呼籲泛民派人參選。而你就呢個即刻應召，咁會唔會就係大家會懷疑啦？夾計 嗱，第四條問埋，一次過問埋， 一次過問曬。 坊間有傳聞，只係轉述，你今次嘅舉動有冇收過中共錢？ 嗱，道歉感謝啦，潛入街境啦。第四條就有冇收中共嘅錢啊？梗係100個、200個、300個、400個冇啦。我收錢使唔使咁做啊？係咪啊？喺第二度做都得啦。而家我即刻轉咗去做民建聯咪得咯？係咪好簡單㗎？ 民建聯唔收你嘛？ 係啊，咁啊係，咁啊係。 唔夠話 你慧瓊講咗㗎啦，就佢一定唔會同我談 嘅。 就佢就話咧，我係始作俑者。 嗱呢樣我就唔信嘅。 連呢個立法、連選立法會議員都唔應該啊！佢話。 即係嗱，我覺得我識長毛咁多年啦，如果佢真係收錢做嘢嘅話，就唔會今日。先至行呢一步，去到呢一步先收嘅，我覺得 咁又唔係，可能咁 過去都好多機會， 咁樣大筆啲咧，係咪 有幾大筆啊，大佬？ 各位，逢係咁樣講嘅咧，其實係多數都係無知嘅，否則就係無恥嘅。其實我俾人哋話收錢啊，都唔係第一日。我30幾年前，我係呢個甲馬盟嘅成員嘅時候咧，就話收嗱，我俾人收幾種貨幣嘅， 第四國際嘛， 係啊，美金。 法幣有冇法郎？ 冇美金。 哦，盧布有 盧布同埋新台幣。 新台幣。 系啦。 喂，我想問呢個叫盧布兑唔兑換到嘅？當年喺香港，我唔知啊。 應該得，因為佢係 國際啊嘛，出盧布咯。 可能得，我唔知，因為嗰陣時盧布係 唔係叫 hard currency， 嗰啲叫 soft currency 啊嘛。 講總言之，但係如果佢你兑到嘅話咧，應該係2:1啦，對美金。佢係1蚊美金，唔係佢2蚊。 美金先換到一蚊盧布嘅。 OK， 好啦，嗱到 第好簡單嗱呢呢個咧就即係傳咗，跟住最搞笑嘅就係有一期叫《東周刊》咧，就做我係我派錢添，仲話唔係收錢啊！ 哦，係係派錢俾個俾個人去幫手去 示威啊！ 示威嘛， 係係啦，唔係成群成組嘅咁誒，即係當日誒，我記得係黎庭耀做嗰、那個。 咁你都好有味喎，真係。 咁我即係我都好氣憤啦！我嗰時就話。咁我哋識我咁耐，你都知道冇可能咁，因為我咁寒酸，係咪？佢知嘅。咁但係咧，當然我同佢暫別咗一輪啦。咁所以可能覺得中間咧就我已經發咗一單。 好啦，第二梁振英叫泛民派人參選，鄭耀棠叫泛民派人參選。好啦，泛民就知道逢親六八九叫嘅就唔方好嘢啦。咁點解你應派咧？ 根本都唔聽我講嘅，我根本唔聽我講。我出嚟係依家早講咗㗎啦嘛。其實我出嚟嗰、那個。源頭係點咧？我就揾咗，我初頭揾朱凱迪嗰陣時候，九月至十月度啦。 佢唔夠稱啦，係咯。 係啦，咁我問啦，咁嗰陣時梁振英仲喺度追殺緊我喎，仲 DQ 我喎，仲咪要 DQ 你係啦？梁振英最後屘仲 DQ 我，除非你個古仔精密啲，就係話因為梁振英 DQ 我，我要求饒，咁跟住我私下揾梁振英傾，咁咧就叫佢疏通，唔好告我，或者梁振英个势力咧系大到去到法庭都得，叫个法官咧放咗我。 只要你参 选，而家有人话我有法援啊嘛，咁就话，点解你有法援，其他人冇啊？咁呢啲即系无日无知嘅， 即系话只要你参选就可以 DQ 嗰度放你一马。 唔系，如果你而家你唔系呢，我不如我作古仔好过嚟，因为点解咧？我喺九月、十月嗰阵时揾阿朱凯迪，根本都梁振英仲系如日中天。佢都自己話要出嚟，即係佢仲死都頂 話。嗰陣時仲吹緊話連任，即係必定連任啦。嗰陣時 係未嗰陣時未到，去到十二月中咧，就所有人都話啦，包括曾鈺成都改口啦。你記唔記得啊？就係佢最高潮嘅時候，突然間個氣球俾人篤穿咗啊嘛。咁臨走之前咧，梁振英仲要下令 DQ 我喎。佢我哋上庭嗰一日一落翻嚟就聽到，原來佢話唔撈啦。我哋第一堂上庭， 我知同一日嚟嘅， 同一日嚟嘅。 佢系晏昼三点钟开记者会嘛？ 系啦系。 你系中午应该朝头早上庭？中午定朝头早？ 朝头早啫。嗱，好简单，呢啲咁嘅巧合咧，大家砌得掂个古仔先至讲得嘅。其实即系咁个讲法，你又会唔会射个胡官嗰度咧？系咯，胡官而家泛民都好拥护嘅， 所以咧香港发展。發展電影業實點啊！啲故仔做到咁犀利， 我覺得兩個都係陰謀論啦。好啦，第三個啦，就係話你嘅參選會令到曾俊華攞唔到足夠嘅提名票，因為泛民要被逼俾你挟持提名咗你，或者令到最終咧係會林鄭順利高票當選。 我調轉答嗱，而家坊間有好多種理論咧，就話我企喺道德高地去壓迫人啦。嗱，我解釋一下咩叫道德先啦。道德咧就係一種由你嘅價值觀念或者信仰出發而形成嘅行為規範。係 OK， 分兩部分，一個就係你信念，你嗰個信念，大家承認咗信念之後，就一套行為規範。道德規範呢個嗱，道德規範咧就首先係由私德開始嘅。即是说你自己觉得应该怎样我即是就是这个出发的。你自己守了先否则没人信的。你私德有亏的时候叫人守你提倡的功德是没人信的。 即是修身先啦。 是啊修身齐家治国平你 exactly, 这个啊修齐治平。好啦。而家我处为什么处道德低地呢就是而家有个新道德出现了嘛。这个新道德就是说根据而家其他人即是说指责我的人嘅對於雨傘運動以至到民主運動嘅最新了解，現階段就應該係以排除西環治港為主。呢一個咁嘅新嘅價值觀咧，係會形成一定嘅道德規範嘅，就係全力送票嗱。所以我而家喺舊嘅道德嗰度咧，可能你話高地，新嘅道德壓制咗我。我而家道德低地，你上網就知噶啦。 哦，所以咪送嬲嬲。 咪所以好簡單。咁即係咩叫道德高地啫？即係等於如果一班人係成日飲酒食煙，好似我咁嘅，嗰個教父嚟話：喂，你唔飲酒食煙唔啱喎，犯十戒，咁有冇人睬佢噶嘛？即係等於一個教父去到酒吧宣教，叫人哋唔好濫交，叫人哋嗱我呢個舉例咧，可能引喻失倫，即係咁舉嘅啫。即係話。 有一個教父去到一個地方，又嗰人又吸毒，又濫交，又飲酒，又食煙嘅酒吧嗰度，佢叫人哋守功德喎，咁咪踢佢出門口咯，傻的嗎？翻去教堂啦。 我就未 咁，所以而家個問題，而家喺現時最新嘅道德咧，道德咧就係、是、凡係會令到曾俊華嗰、那個。得選入閘以至到當選機會 受選 嘅都已經係非道德啦嘛，咁先至會有道德危機啊！我嘅道德危機，我私德嘅危機啊嘛！我如果遵守我嘅私德，就變咗喺功德，即係而家嘅新嘅功德嗰度咧，我係好似地底泥咁咯。如果反映咗網嗰度， 我覺得唔係道德。 咁我 keep 住 myself， 我覺得我要對我嘅私德守咗先，否則一個人即係連靈魂都冇埋。我守咗之後。同个功德冲突，咁我当然要付出代价啦。 嗱，你而家嗱，我觉得嗰个就唔系道德问题添， 我觉得系人哋讲啊嘛， 一 个道德高地 策略目标， 唔系策略要同道德相连啊嘛。 我觉得唔一定， 唔系策略一定同道德 有一定距离嘅，我觉得。 如果策略离开咗道德嘅时候，你就有个人有危机咯。 佢个基础，佢个基础系同政治目标同埋政治道德有关。 咁我嘅政治道德就系话，长远嚟讲，香港系或者即时嚟讲，即系话。有个新特首上任之后的一年半载来讲，香港的民主运动是壮大了，或者更加有能力去抵抗它，因为不是嘛，在我看上来，如果做不到一件事，长远来讲，你不要说去总结雨伞运动，你想重提都不行，三周年都没人纪念。 如果撇开不是道德问题，我当泛民这个是一个策略目标，就是说阻碍梁振英， 你都寄予一个新的 阴点的接班人。 所以佢咪去了解個舊道德，衍生咗新道德，因為佢都有解讀雨傘運動嘅。佢覺得雨傘運動之後啲人好攰啊嘛， 係啊，想休息。 所以呢個咪佢新嘅道德咯，即係話，就算喺相同嘅道德或者相同嘅價值觀出發，經過咗唔同嘅事變，經過咗唔同嘅體驗，會形成新嘅道德噶嘛。 但道德就冇得拗嘅，我覺得。 唔係咁，而家有人咪同我拗啊嘛？ 你拗道德，我 而家人哋話我用道德高地去掟人啊！ 我講， 而家我一出嚟已經俾人哋掟咗個去咗道德泥潭嗰度啦，即係話你都食古不化嘅，你班左膠，你哋乜乜物物，喂，佢哋嗰啲唔係道德嚟噶。 唔係，我覺得嗱，我講策略目 標。佢咪道德嚟嘅咯？即係話你食古不化咩叫食古不化？食古不化嘅意思就係話有一種道德就係話。手段会令到目的成为正确，咁呢个耶稣会嘅会训嚟噶嘛？各位成日话我唔读书， 但系如果你上升到去道德问题咧，就冇得拗。我就系话从政咧，我觉得我当佢一个策略嘅目标嘅分歧咁样去睇。你觉得阻止你嘅参选对于呢个策略目标阻止林郑当选有冇影响啊？你觉得？ 根本我边有能力啫？嗱，三万七千七，我攞唔攞到都唔知道。OK， 今日有几多今日？ 今日我唔知啦。如果用翻戴耀廷嗰个讲法，曾俊华而家攞我大约一多一倍到啦。咁如果佢先达标嘅时候，泛民已经揾到个根据去俾票佢啦。咁你讲乜嘢啫喺度？我点阻佢啫？咁你话阻埋胡官，我包埋胡官啊？傻的吗？我使唔使包埋林郑娥添啊？即系其实如果你觉得。我長毛呢個人是不應該出嚟選，你就話唔該你啦，口才又差，個樣又矮，而家有人咁講噶，你係咪啊？ 揾個醒啲嘅啦， 揾個醒啲，咁咁呢個因為你，因為 咁我攤咩人啊？ 咁個問題就係，因為冇人出嚟同我競爭啊嘛，而家上萬，我都話我唔係最合適咯，唔係我都唔使揾阿迪迪仔同埋阿余大阿余若薇啦。我唔係唔認識到呢一樣嘢。 嗱，但你第二個論據咧，我即係聽你公開講，你就話不泛民不能支持呢個爭取。係 啦，我 長遠會削弱民主運動。嗱，我想你講下你嘅理據。 唔係，因為嗰個其實用政治理論已經知㗎啦。呢、這個反對派嘅運動，尤其是一個威權統治之下嘅反對派運動，係不能夠結黨離去對嗰個威權政治。无论他有党又没有党，作为一个制衡的嘛，就是说你是民进党是不会，就是在戒严时期是不会说不如我们今届支持国民党这个 softliner， 就是一个软一翼，是不会的嘛。你讲执政啊包围你都看过的书啦，怎样在城农村包围城市的执政嘛。现在我们的政治就是这样，反对派之存在乃是为着制衡威权集团的进一步恶化。 嗱，但我覺得咁樣， 呢個為大佬話， 所有嘅政 咪就係你得 ，OK， 咪得完你係有 所有嘅政治路線咧，都係服從於群眾路線。我覺得嗱，而家好明顯群眾，好似你頭先所講，出現咗一個叫做疲累動員疲累症。 咁嗰個問題，如果我哋講民主本身係應該有包略有包容少數意見嘅，即係話民主 as democracy 最重要嘅就係唔係多數 take all 嘛，係、你嗰個少數有一個機會做一個。忠实的反对派，我哋点解同梁振英讲话我哋唔做忠实，因为佢唔公平嘛制度。喺我哋泛民内部点解会有咁嘅嘢啊？如果我系少数，我话喂，我公开，我话喂，你咁样做系错嘅，我而家出嚟作咗你，咁咪等民意嚟决定咯。而家我已经嗱道德低地已经有啦，民意 咁民意表达嗱，你睇到阿戴耀廷嘅投票到喺 Facebook 轰炸你，或者系呢、 唔紧要啊，我有乜问题啫？唔系西良，咁我、你唔系我，你要俾人哋去。讲清楚自己讲嘅嘢，同埋嗰个师德啊嘛，即系俾人哋有机会保持自己个道德水准啊嘛。如果否则就变咗文革噶啦，即系话喂，文革就系咁啫嘛，要扫除咧就系害人从全无敌。个原因系咩呢就系话呢个红图图嘅新世界，咁你搞乜嘢啫喺度？喂，你如果讲民主唔该啦， 但系 我就算我当日我去话你即系答第一个问题啦，我话佢乜嘢猪狗不如，我话小圈子猪狗不如啊。我话佢哋参加乜系 九尾狐， 成日九尾狐，我有个论据噶嘛，而家讲翻个论据啦。当日由梁家杰开始， 2007年 系啊，佢就话要入到个小圈子选举里面咧，表现到泛民有执政嘅能力，佢又净系咁讲嘅，所以佢系唔会讲小圈子选举嘅。佢就话咩？我就喺一次同你喺小圈子选举里面咧，我都同你讲香港执政，我点叻过你噶？所以佢系唔会讲小圈子选举嘅。第二次根本已经系即系 out of focus 啦，因为两个人喺度互冚嘅时候，阿何俊仁根本就喺度做好似做 大番薯咁， 唔系做 DJ。我俾你讲，嗱，喂，两次都系咁嘅啦。当日我反对嘅就系话，你唔即系我反对啦。今日我再听清楚，我话你唔能够因为你表现你有执政嘅能力，而去想话你有竞争性，而令到有竞争力。而令到嗰個小圈子選舉更有競爭性啊嘛！我有所本嘅，你可以同意，亦都唔同意。嗱，今日再進一步就係話，我哋費事講，我哋有冇執政嚟？我哋承認冇啦，只有佢，只有兩個集團有啦。無論係基於阿爺揀，港人疲弊，嗱，聽埋我講先。咁佢就話，我哋今日唔再表現我哋嗰個執政能力同埋競爭力啦，我哋表現個操弄嘅能力。 政治技巧啦， 吓，即系 maneuvering 啦， 权术， 即系唔知点讲啦，而家太差又唔好啦，即系总之我哋喺个小圈子选举里边，即使我哋唔出嚟讲我哋嘅嘢，但系我哋因为有我哋嘅份量，有 gravity 喺度嘅时候，我哋有左右大局嘅，喂，系再进一步喎，而家你根本都唔会同人哋讲，阿曾俊华嗰个执政好唔好啊？就系话 anything but C。 ABC 咯，系咯 ，ABC 咯 ，anything but C，carry them or carry them。咁而家退到已经就系话，所以我讲嗰个定理就系话，反对党的存在是为了制衡呢一个威权政治的进一步恶化。呢个系政治定理嚟嘅咩？ 嗱，但我 呢个唔系政治定理。呢、这个唔系应验，呢个系实验。 咁我点解会点解我而家我反对唔得咩？因为点解咧？呢个领即系等于领钱一样啫嘛。当日就系话，任何共产私有都会令到成本减低及令市场去改善服务。咁佢错咗啊嘛。我就系话，任何嘅私有化，长远嚟讲都必然会令成为垄断，令到。消费者受害及服务进一步不能受监察。 嗱，第一本新闻稿啊，你 喂咁啊，大佬啊，因为我上 到呢个几行嘅，你讲第一个假设咧，系 base on 香港系一个真正嘅自由市， 唔系啊，威权啊，唔系即系讲 领展嗰度啊， 呢个世界冇完全自由嘅市场啊嘛，因为当你去将共产私有嘅时候，你喐紧个市场啦。 我想问，如果我 改变个市场啊嘛， 我信奉你挑战威权政治呢条路线， 同埋勇气 嘅话，其实你而家应该就去包围呢个中联办或者林郑嘅竞选办， 肯先得噶嘛。 正正就系个群众已经 系啦，唔系我俾你听，好简单， 变得疲累啊嘛， 好简单。如果群众疲累嘅时候，我冇主张。是要去冲击，我主张就是说，如果你讲韬光养晦，都冇理由 俾曾俊华去做， 搵碗长搵碗红豆汤出卖蒋子权，我蒋子权出卖咗之后攞唔翻噶，系约。 点解攞唔翻啫？嗱，你 攞啫， 讲大， 你公开俾人哋啊嘛。 O、okay, K， 就算 你以前冇公开俾人哋啊嘛。 陈伟业够提名个曾荫权啦。 咁陈伟业好少啫嘛。 收尾咪就喐翻佢转头。 当日如果你有85个，你陈呢个民主党里边啊，有10个陈伟业，你睇下民主党会有咩后果啊？你 老土就讲， 三个月之前啊，有人够胆讲啊，庄真个政纲嘅嘢啊，单独咁讲啊。我都写个福字啊！你试下年宵市场咁讲，俾人闹啊！系到庄增已经变咗一个共主啦，依家万人仰望嘅救星啦，东方红太阳星啦， 咁犀利！ 喂，佢唔系咁点啊？喂，佢话啊嘛，如果你唔俾庄增做，俾咗林郑做，香港系万劫不复。问我长毛扶唔扶一站，我一定扶，因为每一届选咗衰嘅特首出嚟，无论系咪我拣嘅，我都负呢个责任。上届啊！我冇投过梁振英嘅票噶，佢三二五嗰日选咗出嚟啊，公民带头冲击会场啊，我都有去啊，俾人喷到周面都系啊，跟住四月一号包围中联办，我哋唔负责任，唔选我都负责任啦。 嗱，但我就话嗱，如果当群众已经觉得我宁愿选择一个， 咁我 唔系西环治港嘅， 咁我而家咪俾民，我咪俾民意嚟裁决我咯。嗱，好简单，我委身于猪圈。就是希望在豬圈，就算那個我而家講嗰個，即係話而家嗰個小圈子制度裏面有權能嘅人，同埋佢影響到嘅廣大市民嗰、那個民意嚟裁決我啊嘛。你如果你今日覺得阿曾俊華重要嘅，你咪出嚟公開同佢拉票咯。 但你唔覺得個民意裁決已經好清晰？ 唔係咁你，唔係咁你就做鬧我做咩？都根本我就冇影響啦已經。如果咁樣嘅講法就冇影響啦嘛，咁仲窮追猛打做咩？不如去鬧多啲人林鄭啦，用你個講法。 係啊，我就 forget about don't care，care about carry，OK？、Okay? 嗱，係 咪？咁你仲鬧我做咩啫？咁你都明知嗱，民意好清楚，長毛出唔到集，我唔知係咪啦，出集都出唔到，唔係即集即呢、這個入集都入唔到。 唔到 係啦。咁咪唔該。即係慳啲使啦，阿哥慳時間啦。你 諗我想問你啦，你會 咁你咪集中全力出嚟為阿曾俊華拉票同埋搭阿林鄭咯。 你會 搭林鄭，我會去喎。 你會唔會去幫建泛民嗰啲選委叫佢提名你 啊？我唔會嘅都話。 點解唔會咧？既然你咁認真， 因為我要攞到嗰30000幾啊嘛。嗱，如果佢請我做座談會，作為一個聽眾，咪講下嘢我會，但係我唔會去專為選委嘅。譬如講。有一个集会，有一个聚会，是有两个选委同我冇理由叫他走的嘛，或者因为我两个选委同我不去的嘛，我总之平等对待，我亦都不知道是不是选委。但是选委搞嚟去为某一个人拉票的，我不会去的。 如果这样泛民就说我们现在决定提名之前要见一下啲准备参选候选人，那你会不会要求？ 这个不是泛民，你不明白机制。是我一有30000几的时候，那个相关机构叫公民推荐已经安排的了。主要你愿者入国，而家我哋个叫公民推荐嘅节目，咁啊呢个木嘴一就曾俊华，木嘴二就长毛，木嘴三就系、是。 但系木嘴一而家大幅领先你。 唔系咁啊，木嘴一直唔去添啦，因为佢唔稀罕嗰啲啦。咁佢唔去，佢放弃唔关我事噶嘛，即系佢唔喺嗰度攞啊嘛。所以我今日都想解答埋嗰啲喺港台闹我的观众听众，咁你要人哋喺落嚟先输砖抗贵先得噶嘛？佢都唔制，因为佢话明啊嘛，我唔单止要攞泛民嘅支持，我要攞建制支持，走落嚟你嗰度咪冇咗嗰边，顺德哥成失所以系咪有病啊？老实讲，如果你真系想庄真好嘅，唔好咁快俾死亡之吻佢啦。 调翻转喎，我就听到另外一班意见，就系、 你个节目做节目好啲，真系。 你参选嘅话咧？实际上是帮紧庄真嘅， 点帮佢啊？ 佢唔系嗱， 咁我又收咗边系钱先？ 唔系嗱，呢个 不如咁啦，纯粹系呢个咁劲嘅睇法，我哋唞一阵吓，唞阵翻嚟先至讲。等阿长毛 有 多两啖， 唔系仲有五分钟， 仲有五分钟先休息啦。讲埋先。嗱，咁样庄真如果要上位咧，真正执掌大权咧，唔可以靠300+，净系靠300+，佢一定要喺建制派里边攞到相当份量嘅支持。 系 咁先至可以向習近平顯示佢有駕馭兩派嘅能力，包括執政與反對派。 如果張德江唔係咁搞咧，呢、這個任務可能莊真都仲有。張德江咁一搞嘅時候，一定係習近平親自俾票佢啦。你而家封人哋殺人父母啊，斷人衣食啊，你知唔知張德江就搞呢樣嘢啊嘛？你攞到泛民都好，我就斷你嗰邊米路。 係啊，就準備吹雞就斷咗佢。 咁而家你個習近平，如果習近平揀咗莊真，你當我傻噶？喂哥！ 我揀咗个人叫佢统战泛民。 喂，阿哥， 你喺嗰边，你喺嗰边选佢咪落。 你又点知习近平揀咗张真啦，阿哥？ 咪握手都讲咗啦。你林郑月娥啊，闻臭狐嘅阵味都未有啦。隔远闻啊，你个京官啊，你见个京官系边个啊？最多咪陈佐尔嗰 个。 跟住你上去 故宫冧咗喎。 故宫博物院嗰个层次好低嘅咋？望住你嗰35亿嘅咋？ 嗯， 系咪啊？ 会唔会背后见咗 你嗰啲？望住喂。阿庄真都讲啦，我大佬系阿习啦，我想起同习书记握手嗰阵时候，我先至谂起我要为香港人服务啦，诶，搭档啦而家。 好啦，佢搭咗。 咁佢搭咩档？林郑我。 但系你 见咗刘延东啊， 你唔会系变咗你帮阿庄真洗甩嗰阵泛民味，就令到佢企翻 嗱呢个 中间少少。 你哋点估？唔关我事嘅。嗱，而家我又变咗、我又转咗系庄真嘅。 而家好多阴谋啦， 阿胡苏真。喂，你出嚟澄清好啊，哥！我一人掟你喎、啊， 但系佢话你啲手工有进步嘅， 阿哥，系咪啊？你即系老实讲，你中意屈我长毛嘅冇问题。 唔系嗱，阿细佬头先讲咗一样嘢啦，我要睇过寻晚你嗰个分析啦。基本上系同意嘅，不过有一样嘢咧，就同你头先啱啱讲嘅就系、是，客观上长毛而家呢个咁嘅决定咧，就可能令到庄曾咧当选机会，即系争取泛民票机会更大，因为庄曾为咗。讨好泛民嗰300多票，就会去政纲上稍为向长毛提出嘢倾斜。 如果嗱，老实讲啊，我 系啦，要 combo 作为一个特首候选人，同埋系所谓进步民主派，其实我唔系好想讲啲博弈嘅。不过见到两位我老朋友，当系一个 倾 谈节目啦。喂，你都睇唔到个套路。张德江来就断人哋嗰另一条米路啊嘛，佢因为佢四个条件啊嘛， 系。 嗱，爱国爱港中央信任，管治能力加埋 香港民意 啊嘛，香港民意包埋建制派在内噶嘛，佢嗰边 cut 咗佢，咁咪打小报告，喂，佢攞嗰边啲票，佢攞嗰边票，呢个老侯有反骨噶，你睇下我哋呢边都唔中意佢噶，香港民意包括埋建制派噶嘛，除咗董事长习近平话我要香港嘅民意喺我拣嗰、那个。庄曾嗰边咁咪褪咯，喂，未出现过啊！我同个细娘之外都讲啊，喂，起闹嗰次，喂，突然间转 一路话冇得倾， 全部 冇得倾， 系啦，咁跟住仲有一次喎、啊，仲有嘅喎、啊，唔系话咩嘅喎， 咪梁振英嗰次咯， 咪梁振英嗰次咯，喂，一冲集，点解689啊？就系佢攞700，有11个即系节有精节之士，死都系即系唔跳，喂。你唔好咁笨啦、啊！你当习近平可以喺大陆拉嗰啲贪官拉到去军委副主席，拉呢个政治局常委首度拿来嘅人系搞唔掂中联办，咁啊当然有张德江拦住啦。但系张德江已经系江河日下啦， 系咪？即系你嘅假设系咪习近平已经钦点咗曾俊华？ 我睇落系啦，我真系唔知道，我睇过 你嘅判断，你嘅判断 系啦，我真系嗱，老实讲呢个节目咧，就其实我真系好唔想讲啲博弈嘅嘢，因为咧真系有时好无聊。喂，你睇到噶嘛？系咪？即系如果真系阿林郑月娥系自诛在握嘅，闷声发大财啊！ 好似 不如走个泛民嗰度，讲啲讨好泛民嘅嘢，攞多啲啦， 攞民望啊， 系咪啊？咁你张除非张德江就同习近平嘅唱对台嘅民意指计，我哋嗰边 不过咁， 咁佢话明啊嘛，而家加咗个条件就系港人嘅呢、這个亦都系曾玉成讲咗好耐噶嘛。如果唔系有个大和解，唔系有个。超级特首是各方各面都有份添砖加瓦，俾佢上去望得远啲嘅，系总管治唔到啊嘛。喂，咁而家曾玉成瓜咗尾啊嘛，未出嚟企过林郑月娥嗰边啊嘛，系咪咯？成波仲喺度啊嘛，系咪啊？薛光汉仲喺度啊嘛。我哋讲我调翻转读噶嘛，薛光汉即系刘江啊嘛，或者汉光薛就睇住一张 江泽民系嘛，就嚟死啦咁。 呢只大陆人改啲名好叻嘅，你一边睇到嘅。 系啊，嗱，休息之前我问多你一条问题先，阿长毛。嗱，你啊识建制派一定多过我嘅。啊！佢哋一定有同你傾偈嘅， 建制派冇 啊，曾都有啦， 大把啦， 曾我唔講呢啲嘅，唔係講笑。曾完全係風花雪月嘅嗱，你真係唔好屈阿曾嗱，佢係會視自命啊！我係同阿曾玉成從來唔講嘢，我 即係唔講。 我再三係唔會講 阿曾 讲政治，不会讲内幕政治，因为佢系一个言口谨慎嘅人。 嗯， 当我闹共产党厉害头嘅时候咧，佢一定会出嚟顶嘅。 人哋有组织纪律噶嘛？ 系嗱，我问你一条问题：张德江喺深圳叫班建制派 有冇喺个深圳都唔知啦。 支持林郑啦。我想问，其实你建制派啲人咧，好多都系机会主义分子，见人就讲人话，见鬼就讲鬼话。见到你张德江落嚟，叫我支持林郑，我梗系话 yes 啦。实际上系咪啊？嗱。仲有民建聯作為一個黨，唔係仲未表態， 級數未夠啊！嗱，講翻2010年嗰次咧，就係、是、民主黨話三問習近平，習近平話我唔知啊嘛，咁佢就直接揾咗梁愛詩答到塔中外線咧，就直問當時嘅幫主胡錦濤，胡錦濤拍板噶嘛，咁今日都一樣，只不過當日呢一個習近平咧就儲軍。就唔想惹麻煩。今日張德江已經係敗軍之將，佢一定要搏啊嘛！你明唔明啊？博弈就係咁啊嘛！我俾你清算，我梗係搏啦。當日習近平等緊上位，我點解同你搏啫？ 我就終於明白啦，你嘅assumption就係覺得曾俊華係陰點嘅，已經好大機會 係我唔係陰點啊！嗱，我亦都冇 你嘅判斷。 嗱，這個判斷係唔影響我出嚟嘅。不過嗱，我可以同大家講，如果你覺得，曾俊華真係好危急嘅，傻嘅，最多而家俾人哋追緊啫。咁如果你仲要將我哋嘅法碼放落去咁 uneven 咧，你就做咗一個， 我知我明白你嘅諗法， 做咗一嚿神都綁綁唔起嘅石啊！你就係嗰個神啊！呢、這個悖論嚟噶， 即 係 你覺得 啲泛民喎，你嗰個講埋 嚇，一分鐘啊， 不如咁啦，唉，真係 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皮，收